北京时间一直播。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石城赵老师，演播江宁。鬼船第三部分，船主往货舱里头跑，剑门偷偷跟了上去。这趟口所有人都去了甲板，准备和那些死人骨头决战，船舱里空无一人。货舱里早些时候摆满了石块泥土，现在是一片空荡荡的，只有一些零散的草包。船主摸到草包边上，探手伸了进去，冷不防剑门从后面探出脑袋，把船主吓了一跳。 臭小子，你干什么？ 剑门说，甲板上也没什么我好忙活的，反正你都打算烧了我的龙骨了，不妨给我说说这到底是什么呀。剑门盯着船主伸进草包还没有来得及拿出去的手，船主闷哼一声，手并不打算伸出来，说道， 好奇心太重可是要挨刀子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告诉你，这宝贝你们老板可吃不下。 我可没想过让我老板吃下这个，看宝的人怎么能不知道自己斤量，鉴宝这一行也凶险得很呢。船主瞪起了眼睛说道， 那你到底是要做什么？ 剑门想，既然到了这个档口，他下定决心要知道船主他们三个人藏起来的秘密。 哎，你刚才可真是凶险啊，船主不能服众，怕是真的会被丢下去喂鱼的吧， 更别提船上还有个凶手要抓。我都看见了你藏在竹篓里的东西，差不多这么大小。剑门比出一个巴掌大的轮廓，你这会儿再不说，任凭大家胡乱猜，再想到大人号是镇海号的姐妹船，两边一联系，你这个船主的屁股只怕是坐不牢了， 大福和老李也救不了你，他俩一个傻一个太狡诈，不像我看着就是好人，对吗？而且非亲非故，一般人会觉得如果不是真的，一个路人为什么要帮你啊？你要是说给我听呢，没准我还能帮你出点主意，糊弄糊弄，好歹我也是海淘斋出身的前客，耍嘴皮子的事儿嘛。姐们把大道理一件一件摆在船主面前，这些话都不假。船主瞪着眼睛好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把手从草包里拿了出来，他手上多出一个黑色的檀木匣子。建文一看这匣子就知道是稀罕物，那雕纹和精巧的锁不是一般的工匠能做出来的。船主吞了吞口水，你真想看呐？ 废话，当然了。 那你可别后悔。船主打开了匣子，那匣子里头是一颗珠子。建文原本以为是夜明珠什么的，要是夜明珠他就要笑话船主一番了。夜明珠民间还算稀罕，宫里可不缺。建文当年就见过父皇把玩的一颗，有人的拳头大小，一到夜晚就发出悠悠的青光，能把周围一丈距离都给照亮。但是建文仔细一看，这珠子里头似乎有东西，仿佛是一条长相古怪的小鱼。那小鱼黑底白纹，明明有皮肉，但鱼头却分明是骨头相貌，说不出的诡异。船主说，这珠子里的小鱼叫海雕，我也是听人说的啊。据说在海底啊，这种鱼最喜欢和死物为伍，钻在白骨堆里生活。建文被珠子里风有异物的景象给迷住了，忍不住想要伸手去碰，却被船主咔嗒一声关了匣子。 你不要命了你？ 怎么了？ 这珠子一碰就死。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的？ 听人说的呗，反正没好事儿。有人要我从珍海号里头找一个宝贝，许诺黄金300两，我说这等好事儿为什么找我呀？那个人想，因为大人号和珍海号是姐妹船，两船靠近互有共鸣才能起船。那个人还说，这宝贝不能碰，碰了就要死，原封不动地交给他才行。如果捞上宝贝，回港途中可能会遇到怪事儿，不理会就行了。关键是这东西要上岸，完好无损，别的再问也问不出了。 建文问道，听起来这么邪门的事儿你也敢答应啊？感情你捞船龙骨是顺带的？ 哎，富贵险中求嘛。 船主的口气不是很确定，他刚才装得很自信，但看现在他的反应，只怕是没想过所谓的怪事是遇到白骨八船。建文又问道，你说会不会镇海号就是被这个玩意儿克死的？话音刚落就被船主呸呸呸了回去。建文盯着船主，船主说道， 你别说，那些骨头啊还真是这玩意儿招来的。你发现没，他们看着是在扒船，其实啊都扒在货舱这个方向，就是咱们俩现在站的地方。 建文心中一抖，扭头看向船舱舱壁，这黑漆漆的舱壁外头没准卡着数十具白骨，正在努力地往里头钻。 船主说，我打算用这个把那些骨头引到龙骨上，然后一把火烧个干净。 能成吗？ 啊，能成吧。 可你不像很有自信的样子。 我也是头一遭遇见，要怎么样才有自信你倒是说说。 建文又心生一计，说道，其实啊干脆让他们挂着得了，到港口再说。 不行不行，船的速度早就慢了，怕是船底都是这些玩意儿，到港口之前这船底啊没准就要给他们扒个洞出来。 这句话一出来，建文才觉得全身冰凉，他 他脑海中浮现出千万白骨死扒着大人号船底的景象。简文痛心疾首地说， 你瞧你，都是你用那些便宜货。 哎，你别怕嘛，便宜归便宜，山木船板又不是那么好扒的，这些死人都在船外头，暂时没事儿。 这句话不说则已，一说倒提醒了建文。建文问道，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对尸体都有影响啊？建文看向船主，船主被他盯得发毛。 是如何不是又如何？ 如果没有都在船外头，那船上……建文话说了一半，就听见船主啊呀的一声，再扭头看去，角落里直挺挺地站着两个人影，定睛一看，分明是先前暴毙的张大头和李二饼。再胆大的人在这种时候也要头皮发麻，纵然是见多识广的建文也尖叫起来。船主猛地抬头，正巧躲过了一抓，那死鬼的手抓过船主先前所在的位置，擦过船舱舱壁，竟然生生划出五道印子，光是一具尸体就如此力大无比，若是数量多了起来，再坚挺的船舱怕是也熬不住。船主哎呦的叫唤起来，赶紧往后退。这两个死人的脖子与后背的伤口敞开着，脸上也没有血色，唯有奇怪的白骨纹样像鱼鳞一般浮现，明明是尸体模样，却僵硬挺立，手指伸向前，好像是要抓什么东西。船主往后退，那两具尸体也拖着步子靠近，见闻手无寸铁，左右四顾之下抓起一个装有石块的草包，对准其中一个猛砸下去。人在恐惧时力气会没来由的变大，这一砸耗尽了见闻这个少年的全部力气，竟把一具大男人的尸体砸倒在地。 跑，快跑啊！ 船主被见闻的急中生智鼓舞，大着胆子踹了另一具尸体的膝盖一下，嘴上还说着， 大头，对不住了。 尸体膝盖被踹，应声倒地，船主赶紧开溜。从货舱上甲板需要爬一段梯子，眼看此时动作迟缓，在地上收拾了半天才支起身体，船主和建文赶紧往梯子这边跑。船主跑在前头，建文跟在后头，眼看就要抓住梯子的边，只见梯子后头的阴影里杀出一个人，猛刺了船主一刀。见闻哎呀一声，只见船主那圆润的身躯向后倒去，那个人抢了船主手上的盒子，往见闻这边瞅了一眼。就在这一刻，见闻发现这个人正是水性极好的少年六。此时六手上的刀还在滴血，他一扭头爬上了梯子。见闻不知道是该去追他，还是去查看船主的伤势，只听得船主捂着肚子躺在地上喘气。 那个兔崽子，没良心的兔崽子！ 建文喊道， 我去叫人。 建文顺着梯子爬上去，却发现舱室的出口被六儿用东西卡住了，那两具诈尸的尸体在逼近，眼看就要抓住建文。船主躺在地上哼哼，血从指缝里渗出来，往甲板区的出口又打不开，建文几近绝望，他跑去抓起先前充当武器的草包准备拼命。没想到那两具逐渐逼近的尸体越过了建文，跌跌撞撞地往梯子上挪，就好像舱室外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们。而在舱室外头，建文隐隐约约听见嘈杂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叫喊，还有刀剑的杀伐之音。船主在那边哼哼，建文撕下衣物给他止血，船主哼哼唧唧又痛心疾首。 六啊六啊，这个小兔崽子，哎呦，想不到这么心狠手辣。 建文看着船主身上的那一道口子，又看了看那两具尸体身上的口子，想到他先前撞见的六，心里的拼图就成了形。随着外头的骚动声越来越大，两具尸体抓挠着被卡住的出口，嚎叫着越来越激烈，那出口居然被他们俩给捅开了，两具尸体打着趔趄往外钻出。 船主一咬牙，你去阻止他们，叫上老李和大副，保住大人号，救了大家，大人号的龙骨就是你的。 眼看船主出气多进气少，简文赶紧说好，船主还是不放心，喘了几口气说，你可别骗我。这一晚上他已经被骗得够呛，临死之前怎么也不想再被耍一次。简文顺着船主的话头各种保证，末了把船主的手放平，再爬上梯子出了货舱。建文刚踩上甲板，一阵撞击就让他站立不稳，好像船被什么东西撞上似的。建文好容易站稳身形，定睛一看，这甲板上的状况让他震惊万分。先前的白骨已经爬上甲板，数量竟有数百具之多，这些白骨身上还挂着海藻、贝壳等海中事物，想来船主先前所说非假，他们是密密麻麻与大人号的水手杀作一团。建文听说两船相遇，一方若是倭寇海盗之流，一旦登船，双方绝对是在甲板上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就算是商船，水手也都是会一点火拼技巧的。但眼前的景象绝非寻常可见，一方是累累白骨，一方则是血肉之躯。有水手手持火壶冲天烈焰烧向白骨，那场面有说不出的诡异。然而那些白骨虽然全身欲火，却依然坚定不移地扑向水手，将惊惧的水手紧紧抱住。周围的人就只看见一团火窜了上去，想施救已经是来不及。那白骨在水手的惨叫声中拧抱得如此之紧，双方滚在甲板上不多会儿就化为两具焦炭，血肉与白骨融作了一团，再也分辨不出彼此。众人大骇之下，只得丢弃火壶，手持刀械棍棒与他们拼命。建文凭着自己身子骨小又灵活，在战场上逃窜，冷不防撞见大副，他正一刀砍碎了一具白骨，没想到那白骨碎成两截还在地上爬动，大副赶紧又补上一刀。建文抓住大副大声喊道，这到底是怎么了？ 不知道啊，这些骨头突然就爬上船了。船主呢？ 建文正想回答，老李越过几对厮杀的人跑向他们，他手持两把短刀，反手就是一刀，一具白骨应声而碎。老李向船头一指， 十六。 建文看见了那位少年的身影，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建文发现六裸露在外的皮肤上隐隐多了类似白骨的纹身。建文说，是他杀了张大头和李二饼，他还拿了船主的宝贝。建文想起那两具水手尸体仿佛被什么召唤了似的，又说道，那个东西好像能够操纵死物。老李森然说道， 你说的太晚了。 建文这时发现白骨军团里夹杂着尚有血肉的尸首，全都是死于火拼的水手们，这些昔日同僚如今化为活尸取人性命，这些死物虽然步履迟缓，却很难击败，而且力大无穷，一旦被他们捉住，轻则皮肉被撕开断根骨头，重则直接丧命。就在建文发愣的这一小会儿，就眼见被击倒在地的白骨抓住一个水手的脚踝，水手顿时跌倒，他人再想施救却已经是来不及，那个人竟被后面蜂拥而上的白骨活活撕成碎片。生死攸关的档口，大人号的水手们也都是拼上了性命，这些见惯风浪的赤腿子组成人墙，用刀子、棍子乃至船上任何能找到的物体来相互掩护，但白骨数量太多，眼看水手们就要被逼到绝路。大副喊道， 那小子不会是想杀光咱们吧？ 老李说道，恐怕他就是这么打算的。大副仍然不理解， 咱们也没得罪他呀。 老李说道，又不是只有得罪才要取人性命的。又是一次撞击，大人号晃了一下，海平面之下竟然冒出一头鲸鱼的尸骨， 那头鲸鱼尚未腐烂完毕，裸露在肚皮外的肠子呈现灰白的腐肉颜色，刺鼻的气味几乎把人熏倒。那狮鲸从已经烂穿的鼻腔里发出一声鸣叫，那是见闻听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眼看狮鲸一个鲸跃又潜入水下，大人号又被撞得歪斜了几分。建文觉得六这个人估计是彻底疯了。建文对大夫和老李说，擒贼先擒王，搞定了六，白骨就不足为惧了。老李说道，李某也懂得这番道理，只是眼下离船头尚远，甲板又被白骨占据，想要接近他是难之又难呐。建文眉头紧锁，突然冒出一个主意，那六矗立在船头，先前的盒子已空，那颗珠子不知道何处去了。只见他的右手已经化为白骨，却仍能自由转动，不会脱落。六的双目紧盯甲板的战况，嘴边挂着一丝疯狂的笑意。有人突然喊了一声， 六， 少年侧头一看，发现是大副，他攀附在桅杆边上，距离他有七八个身形。大夫冲六喊道， 六啊，老大对你很好，为什么要这样啊？张大头和李二饼也没得罪你吧？ 名叫六的少年仿佛听到这世上最不可理喻的事情一般，脸上的神情可谓是想笑又笑不出来。六说， 为什么？因为我姓赵啊。 见大夫不明白，六又兴奋地吼道， 我是赵家的人呐！ 这下轮到大副惊诧了，六笑了起来。 你们都以为赵家完蛋了，对吧？没有，没有，因为族谱上没有我，所以才逃过一劫。 但凡族谱上没有的，基本都是那种大家族的老爷少爷和下人生的，或者在外头寻花问柳时一不小心的产物。柳继续说道， 但我确实是赵家的人，赵家的血脉就剩下我了。当年赵家就为了这个东西，为了这个东西家道中落，倒是给了我机会呀。 柳举起了化为白骨的右手，接着说道， 我就知道只要跟着与镇海号有关的船，就肯定有机会。也是你们船主有眼无珠，竟然就这样把我收上了船，恐怕他到死都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水性不错的乞儿。至于张大头和李二饼这两个混账，居然想染指属于赵家属于我的宝贝，自然是杀之而后快。这个东西能操纵死物，简直太方便了，把你们都杀光，然后和那些镇海号的白骨们还有这些大人号组成一个听话的死人军团，很快大明和南洋都会知道我的名字。 原来那些白骨还真是当年镇海号死不瞑目的水手们，这十年来就在海底沉睡，不想此时因为那颗珠子被捞被唤醒了。大副又对六说道， 原来是因为这样。六，你知不知道老大早就知道你是赵家的后人了，他还想过等他老了就把这艘船给你。 六骂道， 放屁，我才不信，就他那个贪劲儿，别糊弄我了。 大夫一愣，然后冲对面吼道， 我二，你这个计策不好使啊。 躲在暗处的剑门心想，怎么能有人如此耿直，但是事到如今也没有时间埋怨，就大喊一声， 老李。 这是剑门的计策，三个人从船舷外侧爬过去，由大副吸引六的注意力，再由老李偷袭。老李闻声而动，像条毒蛇一般出击，两把短刀直扑六的面门。没想到的是，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六右手一抬，离他最近的白骨突然散架，飞去在六的身前。老李的刀锋砸在白骨组成的屏障之上，完全失去了效力。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

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 但我不知不觉清醒。